锵锵三人行，哎，咱们这个香港奇女子王珍珍啊，珍珍， 王珍珍，哎，说起就流口水， 嗯，真的吗？ 不是因为你，是因为另外一个黄珍珍嘛，广东话， 一个菜馆， 泰国菜，有个 很出名的， 对你就是看着你就有点泰国菜，哎，珍珍，你爸爸妈妈觉得你是个正常的女人吗？ 啊，非常啊，没有没有，我是四姐妹，我是排第二。四个当中我是最不正常的 啊、哦，一般就是比较二是吧 对对 那你觉得你的不正常是为什么呢？怎么形成的呢？是小时候童年有什么阴影还是特殊遭遇 啊、我觉得因为我排第二对吗，所以我爸爸妈妈很正常的就特别宠那个那个最大的跟最小的，那所以呢好多东西呢都要我来管理 啊， 所以小时候呢开什么 party 啊或者是有什么活动啊都是我去弄的， 那 然后主持啊，就比方说有一班小朋友在很闷没事做，那我就主持那个选美啊或者是 咱们同行啊 对，小时候就是 你是什么星座的？ 我是天秤。 哦，天秤座。 你呢？ 不厉害。 狮子座。 哦，你像。 为什么坐在中间 的、就是、你坐在中间的已经是了、啊、 是老板让我坐在中间好吗，我哎，我就说他呢拍了一个这个片子叫女性那个那化儿，当时引起很多争议， 对， 那个时候你为什么想拍这么一个片子让女人在那里聊男人的这个性器官的大小啊？ 有吗？啊，有， 有啊， 好像 有 啊， 有啊， 有 啊，我全记着呢。 对，但是我觉得很正常，因为我觉得男人不是常常就是讨论女性嘛，那女性应该也有一个机会讨论一下男性吧。 他呀， 主要是这样了。 其实男生，我觉得我的观察，男人有谈到女人，可是谈得非常粗糙的。对，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啊？ 通常比方说，哎，一群男人，他们会大概谈一下那个女人，哎，上过没？上过了啊，也没上过。或者说顶多讲几句，哎呀，她身材好啊。什么哪里大哪里长啊， 对对 ，OK， 就没了， 没了， 基本上就这样哈，不晓得为了什么理由哈。那女性， 你觉得 姐妹朋友之间呢，他们谈得很细的，哎，那个男人怎么样？他上床什么啊？感情不必说了，感情关系也谈得很细，光是谈上床的经验啊，他们谈得很细的。 哎、那男的真的吗？ 对，好多都是、 哎。你的片子当时就呈现给我一个新的了解，就是说。女人原来在背后会讲这些东西的， 对、啊、 对，而且女人蛮就是享受那个性爱的，也是蛮享受，好多男性就误会，就觉得女人好像不太享受、 哦、 我拍那个女人那会儿的时候最大的感受是这样， 他们就在背后讲跟不同男人做这件事的这个感受比较优劣是吗？ 啊、就时间长短啊 哦，这些对女人 也讲的 确实重要吗？ 重要，他们觉得重要。 哎，你看，实际女的谈这个比男的还好色， 是 这个，因为 我觉得是、 啊、对，因为在我这个岁数啊，我记得我只有就是说20岁上大学性压抑的时候，躺在宿舍床上跟男同学会讲女同学哪儿长得好哪儿长得好，但是真到了现在这个岁数，我跟你讲很少谈。真的就像家辉说的，往往要是有个哥们儿，他知道他泡一个女孩子，最后打个电话过来报喜啊，就是也就是问一下，嗨，得手了没有？得手了没有？哎，得手了，哎，就完了，不谈了。 你也不能说好色啊，好色是男人的用语啊，男人想的说好色嘛。那女人，我觉得他们懂得语言，第二个敏感。就像女人，就算不谈身体的，谈感情，她的语言都比男人丰富嘛。 好， 我的感觉。 那么今天我就要让珍珍呢来谈一个女人最近爱聊的话题， 是什么？啊、 宋仲基，好吧、哦？我先给你看，宋仲基来香港了 啊，对， 二宋还有宋慧乔， 对， 你可以看看这个视频，哎。 再来给你看几张图，看看宋仲基现在这个在大陆啊火，这看来在香港也非常火啊， 非常火。 对啊，那简直不行了。哎呦，这就是《太阳的后裔》啊， 对， 宋仲基这个军范儿的。然后你再看下边，哎，必得有肌肉。 对， 哎，你别看人家这个奶油小生，哎，脱了衣服都是鸡，不是都是肉，都是肌肉啊。来看下边啊，哎。前几天发生了个治安事件，在某个地方，就清明节啊，有人卖那个纸钱，冥币上印着这个，结果一个女粉丝上来啊，哗哗哗把人家小贩的冥币全撕了，打起来了，哇！最后弄得警察教育这个粉丝，你不要那么冲动，破坏别人做生意。你再看下面，哎，你看这是女孩们的朋友圈，就说哎，什么姑娘们以后群里打字短一点，不要挡住欧巴的脸。哦，你再看下边，这是也是真的，他爹呀，急了，这女孩做的这个结婚证跟宋仲基的太真了，他爹以为是真的，你知道吧？ 对，吓死他了。 哎，真真，你对宋仲基是什么观感 ？OK 啊。 哦，什么叫 OK 啊？你我对那个 迷不迷宋仲基？ 我也不算是迷了，但是我觉得哦，韩国的男星呢是特别的有肌肉，大部分都有。我觉得这个是对女性。 中国的没有吗？ 没有那么多。 这刘德华没有吗？天天练呢。 是吗？哦，我没有天天见。 郭富城。 我知道，但是没有天天给我们看嘛。但是韩国的男星是天天给我们看。 真怎么天天你跟他住一块儿？ 你有没有看《太阳的后裔》啊？ 我看了一集。 哦，每一集都看的，每一集你都看到他的肌肉。 哦，每一集他都要露肌肉。 对对对，所以这个不同了。 哎， 你知道我意思？ 我 你不喜欢？ 没有，我很讨厌那个小鸡鸡的。 小鸡， 我叫他小鸡， 怎么会讨厌小鸡鸡呢？ 宋仲基，小鸡鸡，这是 什么？你嫉妒啊？你嫉妒？ 那当然，小鲜肉抢了我们大叔的市场啊！ 没有，是两个市场不一样的。 那以前市场是我们独霸了，现在小鲜肉的市场把我们 压是分了一半。 小朋友，我提醒你们，这种男人啊是很危险的，你要提醒，比大叔还危险。为什么？这种他长了一副小鲜肉，单眼皮。好像整天你看他那个眼神看着你啊，好像很需要你去同情关爱怜悯， 很单纯啊，他们的眼神， 啊，他们这完全召唤了女人的母性，你知道吗？可是广东话说扮猪食老虎 啊，扮猪装猪吃老虎， 装猪吃老虎，对， 就是那个会其实心里跟我们想的是一样的，看见那个女人，你知道吗？你不要看他小鲜肉，他心里对于女人想着的事情跟我们大叔是一样的。 不过大哥，我也是单眼皮儿啊， 是吧？ 你的肌肉呢？ 我们没有人家的肌肉，我还单眼皮。 我从来没有人说你不危险了，所以他也是很危险的男人。 他讲的也是个规律性的东西。你看这个宋仲基啊，当然就是说我只看了一集，又不敢妄议人家的剧啊，就是我就发现他也是他们说的这种啊无欲的脸。你知道没有？他不是像当年那种哎，你看啊，他这次戏里边有一个什么？过去我们感觉很多韩国的小鲜肉啊，好像是无欲，这次他表现出一些调情，你知道吗？看着一个长得非常纯真的男孩的脸， 对， 但是他有一些小调情， 对， 过去都是 那就是女生最喜欢的， 哦，是吗？ 是。 怪不得他们都说我猥琐，就是有时候你像过去咱习惯的是我这种长得比较猥琐的人风言风语跟人家调情，是吧？现在你看，如果是这么一个纯良的脸， 你的脸也蛮纯的， 我可以参加女人有话儿了， 可以。 哎，那么你看，为什么他女人喜欢这样一种好像男孩无欲的，甚至有人讲童颜？ 因为你觉得安全呢，啊，感觉是很单纯。他一个眼神看过来，你就觉得他的爱是非常纯爱。跟大叔是有点不一样。 所以这跟女人的好色又是两个系统，是吗？ 对。但是呢，如果跟比较成熟的男人一起，我觉得女人都喜欢，就是觉得就被爱护了， 感觉被呵护啊。 对对，不一样。但是跟小鲜肉一起呢，就吃肉嘛，有鸡肉吃嘛， 小鸡鸡没有。我觉得这是天大的误会。我们经常说什么女人喜欢小鲜肉，不喜欢大叔什么，人多大贪心啊！ 什么都想要嘛。我说过最好白天找个大叔请他吃高档的日本菜喝红酒这个了、哦、到了晚上十点半过后就打电话找小鲜肉去 club 去跳舞摇头什么疯到半夜。女人很贪心的，不要低估女人。 哎，像你这么精通的一个女人是吧？ 我没有精通啊， 身经百战嘛。不是，你现在的兴趣，对男人的兴趣是什么？你更喜欢这种大叔型的呵护的，还是觉得更喜欢这个小鲜肉？ 哦，现在的我，嗯，可能我都看韩剧看多了，我都是蛮喜欢小鲜肉的。 对， 哎呦， 因为我觉得韩剧是有它成功的地方，嗯，他把那个可能你认识那个明星，那个男明星，你认识他，可能你没有觉得他那么有魅力，但是在韩剧里面，他们的形象、他们的打扮、他们的肌肉、他们的单纯，好多就是摆在一起，你就觉得好吸引。而且呢，女生看的时候会特别觉得自己好青春呢、啊。 哦，觉得自己都年轻。 对，因为你想到这种那么单纯的爱情是小时候有的。 哦， 你了解我意思吗？ 我了解了，我了解了。 不是那么俗套的。 哎，怪不得我那些老姐老妹们也喜欢找小鲜肉。 对， 她想显得她自个儿也年轻。 对，她是感受年轻时候的感受。 就跟老男人喜欢 Lolita 小萝莉一样嘛。 对对对， 把你召唤回去一个遥远的理想那边， 对， 那时候多纯啊，对着一个初恋的或者说小女孩， 对对对对，感觉是初恋一样， 其他烦恼都抛开了，你知道，不用那么多负担 burden， 抛开了这样。 对，所以他们就说老房子着火没法救啊，这个老男人一旦要是找上一个，那叫疯了哈。 对对对对， 哎，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好，咱们这个黄导演来品评一下这个宋仲基和金秀贤。 金秀贤我觉得他也是很单纯，然后呢你觉得需要保护他，但是呢宋仲基 你恨不得这俩人合体， 因为两个我都喜欢。 哎呦，真是， 我还有一个很喜欢李敏镐。 李敏镐，哎呦， 我也很喜欢。 你好贪心呐！ 啊，对啊， 三个你都要啊。 三人横嘛， 三批行， 他有三人行，对啊。我觉得宋仲基是比较 man 一点了，他比较就是在戏里面他不是 表现的有一点 man 了， 对对对。 金秀贤呢？ 他比较单纯，就是在那个对，来自星星的你。 他这说的很有意思。我觉得韩剧啊我看的很少，没有资格做评价啊，但是啊照我这个老腊肉的看起来哈，它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呀，这个最不合适的就是最不吻合的角色就是男一号，你知道这个很奇怪。好比比如说举例子，咱们说金秀贤演的那个啊，如果是一个正常的逻辑下，比如说你记不记得西方有一个外国有一个电影，也叫做，就是这个电影啊说的就是有一个人不会老的 哦，知道， 这个人活了多少亿年了， 对对对， 他总是活到四五十岁就要跟他们告别， 对对对， 因为他必须重新开始生活。 对， 你看他们塑造这么一个人物，他选择的相对就是一个中年人，就比较接近一个永远不会死的人，活了几亿年的人，对吧？ 对， 对， 那么他会选择这么一个。但是你看韩剧他会选择金秀贤， 对， 就是你明白我说的，我这种老套的观点，就是包括这个人，包括这个宋仲基，讲老实话已经算很 man 了，但是这跟我心目中的特种兵，那就我说这也能打仗吗？这个脸蛋小脸蛋啊。 可是你要注意啊，那个韩国那个电影跟电视很好玩的，它是两条路的。你刚说那个小鲜肉小鸡鸡这类的，这电视剧很红， 对， 这电影里面呢不一定跟得上那个比例。 对， 那韩国电影呢绝大部分最红是什么？老腊肉大叔了，演警察的，一个老岛的警察，杀错人杀错小孩的警察，然后现在 你像那个辩护人的那个男主角叫什么名来着， 也是 那个大脸， 对、 啊、 对对 对， 对， 大脸啊，然后很颓废很颓败的， 对， 然后呢也通常也是去救一个小女孩这样。 对， 电影跟电视剧 完全不一样。 那当然其实可能是因为电视观众嘛，电视观众韩国一样啊，也是以大妈为主啊，香港叫以师奶为主嘛，或者家庭女性哈、那电视剧是这样，电影面对比较广的，所以到最后 就是 我大叔还是 就是赢了，对吧？ 希望 你觉得 是赢了， 对对，都是为了自己在说。 对，说那么久， 我真的我研究了，我为了解决我心理困扰，我去研究了。 对，你的心我们都懂。哎，但是问题是，我觉得韩国的这个我不敢随便评论别人，因为呢，我觉得人家的成就啊非常可观。 对， 就是他不片面。比如说这些剧拍得这么成功，它有它的观众群。 对。 可是呢，你从另一方面来讲，它的电影，不管从艺术片，我看过很多拍的水平相当高啊。 对。 我觉得真的中国电影人，你也没有脸在人家面前吹牛的，就是它是文艺片也好， 对， 这种这个给这个市井大众看的片子也好，商业片也好，大片也好，它整个这个系统啊，让你觉得 好厉害，它的系 统很厉害。哎，你在那里待过很长时间是吗？ 啊，我没有待过，但是我跟韩国那个电影公司啊，或者是他们的艺人公司也谈了好久的合作。 对 啊，但是我发现你刚才说的好，对，他们的系统是好厉害。比方说他签了一个艺人，合约里面要写住艺人每一天练舞跳舞啊，练身要多少个小时，都写进去的。 哎呦 啊，对，然后方方面面，比方说哦，在我们内地或者香港拍电影，我们那个服装指导是一个人做整个电影的，他们不是，他们每个角色一个。Wow, 我有一个我的一个，你有你的一个，你有你的一个，所以每一个人出来都是 perfect 的，因为就是一个人去弄你一个人，所以他们的系统是很细，好，所以他们的那个娱乐方面电视也做得那么好。 但是像比如宋仲基啊，或者这些偶像，他们的这种地位感高吗？觉得自己是大明星，所有人都得听我的，他有这种派头吗？ 啊，肯定有啊！啊，比方说，有一次我去一个电影节，金秀贤就是大会问他，你会出来跟在那个观众那个坐下来吗？他说可以，但是你必须给我三排的票都给我。这三排是除了他自己的人，没有人可以坐在这三排。 那他影迷 哎，但是你觉得他就是这种造星工业，这个娱乐工业，哎，你觉得跟西方的这个造星有不同吗？韩国的这个？ 我觉得有一点不同，就是他们真的是那个系统做出来的，就等于今天你很红，但是如果那个系统不要你红，你明天就可以不红了。但是外国是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他 已经建立了他自己的粉丝，或者是不是一个电视剧把你红起来的，这、就是对吗？比方说宋仲基是一个剧就起来了，对吗？但是如果那个系统不喜欢他的话，就把他停了，那就没了。 所以东方人呢还是集体，而且呢还是讲偶像，就偶像就是假象嘛， 对，假象，对对对， 弄出一个机器人，也不叫机器人， 对， 但是它背后是它的一个工业， 对， 这个它是它的工业的脸， 对 吧？娱乐产业一定讲偶像的，可是整个运作不太一样，像你问到好莱坞哈，它的工会很强的，它不太容易说好了，今天这个像珍珍说，那系统不要你，你就全部垮。 对， 它有工会， 对， 它有经纪人保障你等等。 对， 那这其实韩国这一套是日本弄过去的嘛，日本也是啊，日本不管是拍电视、电影，还有出版，像我们替香港的媒体找村上春树哈，摘录他的文章做访问，哇，严到不得了啊！我的天啊，文章的一句话。那个标题怎么样完全控制啊，整个系统，你看村上春雪啊已经算是很自由派的作家，可是没办法啊，交给你所说的那个系统去处理啊，就是这样，他早期的打造日本明星就是这样的方法嘛，后来去了韩国，韩国人的性格更是，对吧，更是很有板有眼的，做起来把他那个系统发扬光大哈。 但是你看，就说他能够，他们就讲了，像比如说像《甄嬛传》在韩国也很热播 哈， 甚至是《甄嬛传》的那个主演叫什么孙俪啊，也被评为就说韩国人最喜欢的中国十大女神或者几大女神之一。他说，但我看了一篇文章，但是毕竟还没有一个说，就是说中国人成为他的国民偶像的。 啊， 但是呢却但是中国人却会把一个韩国的明星当成这种国民 偶像，对， 偶像。其实这说明中国人呢、啊、这个胃口宽是吧，什么都无所谓。那你看那个小李中国人也可以啊，对吧？就是你觉得这个为什么他有这么火爆的力量？ 那个我也不知道。 我跟你说，我看见你的头发我就知道了。 啊、为什么？ 最近我又看到一个微信公众号上讲，你知道有这么一帮有这么一个小团队， 嗯， 他做一个试验，就是假装韩星， 嗯， 假装韩星到中国的一个中等城市街上去走， 嗯， 看看会出现什么情况。你可以看看这几张截图，就是你看，就是这人就假装韩星， 哦、 这个是韩国明星，他找了这么一个人，然后你看染成了这个，再看下边啊，染成这个黄真真的发型，就是中间这个，旁边是他的马仔了，就跟班了。哎，相信我们真正是明星，然后就走出现在这个城市， 嗯， 然后周围你看开始跟了一些人了， 真的， 然后你看哇， 这找他签名啊， 引起轰动啊，全程万人空巷，你看到最后，哇，这全程那些小男孩小女孩们都哭啊，就抱着这个白头发的，哎呦，你看。这现场人还采访，就说你知道他是谁吗？这女孩说我知道知道知道，说你听过他的歌吗？我听过，就是那一首，我买过他的专辑，你看， 哇， 就是他可以是这样的。你觉得这个群众心理学是不是很有意思？我完全相信在中国的一些小城市就是这个样子的。 哦， 你问他，你在电视上见到过他吗？我见过，我见过，你就呀，我粉了他很久了。那他叫什么名字？哎呀，他就是那个谁谁谁，你看。咱们去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对，刚才我们决定，我跟家辉也可以这个环卫着真真到东莞走一圈，对吧？肯定就你这头发万人空巷。 我们一起染了头发，三个人。 可是他的造型不像韩星啊。 我知道我改一改。 现在韩国那些女团穿的裙子也就这样了。 是吗？他比较像日本的嘛。我感觉 是吗？ 日本 日系的是吗？ 那你们装？ 东莞系的。东西的， 你可以啊，单眼皮吧。 对他们说我长得像日本人啊。 哦，有点像、哦。 是是是，哎，但是你自己觉得好像说这个人们就是为什么中国人对这个韩国这个偶像认受度这么高呢？ 还是因为那个韩剧吧，我觉得。 那韩剧有它的特点吗？ 有，韩剧就是我刚才说的，它给你一个世界啊，就是非常干干净净的。然后他们的爱情也是非常单纯的，就是我觉得现在的人在追求的一种爱情，现实里面其实没有那么单纯的爱情。 对，你看，就是他这个韩这次说《太阳的这个后裔》里边，他还是有突破，说有一个金牌编剧，好像就姓金，叫金什么来着？就是这个编剧编的都是高收视的，就他把握住这种女性的这种心理。 对， 你看，在这个最新的，他也与时俱进，开始玩着军队的这种英雄爱国主义，是吧？然后呢，同时这个女的。又是一个医生了， 嗯，对， 职业了，不是他有自己的独立，两个人呢如果有意见不合还可以分开， 对， 对吧？就女性又独立，而且你仔细看，你看这里边就是说喜欢这个长得像一个男孩脸的这样一个，又是个英雄， 对， 而且他还也有调情，他还是暖男， 对， 他又是暖男又钟情，而且这个 又顽皮 又顽皮我发现女的一般不喜欢比较妖艳的女的， 嗯， 所以你看宋慧乔的模样其实是个，你看这个厚嘴唇其实是个温柔敦厚的样， 嗯， 就是你觉得是不是她不是女孩子会讨厌的那种很妖艳的那种， 对对对，好单纯的，好干干净净的。 那你说她就是为了女观众设计的吗？ 是啊，肯定是。 置我们于何地呢？为什么韩剧要主打这个呢？因为女性是主要观众。 对，我发现大部分看过这个剧的都是女性， 嗯， 对吗？男性反而兴趣不大， 看了 可能是嫉妒，对，嗯，对，而且呢，所有的男人呢，啊，他的老婆啊、女朋友都在看， 哎， 好烦人。 小鸡鸡。 哎，对，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男人哈，看女的，看美女，但看美女我们真的会去找啊，对吧？但是女孩子喜欢这种小帅哥啊、小鲜肉，他们是喜欢还是真想去占有、去拥有呢？ 真想的， 他们会觉得跟这种人过日子能踏实吗？ 啊，我其实觉得最近我几个女性的朋友，大学了已经，她们都不找真的男朋友，就当那个偶像是自己男朋友。 每个人玩一玩，没有唯一差别是男人去找了会讲，女人找了不讲。哦。不会